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留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然后话锋一转，终于点题。 小女姿色平平，才学稀疏，若是长日也不敢高攀展大人，只是…… 夹枪带棒，话里有话，公孙策哪会听不出来，当下微微一笑。 展护卫年轻气盛，性子执拗鲁莽，一时间转不过弯来也是有的。临行前，大人托我给他带个话，姚大人若能行个方便，容在下和展护卫点名其中厉害，也就皆大欢喜了。 哈，公孙先生顾全大局，面面俱到，得先生庇助，实乃包大人的福气呀。只是展大人武艺高强，寻常屋子也是关不住他，为了留他在此，多有得罪。 无妨无妨，姚大人前面引路便是。 姚之正哈哈一笑，长身站起，右手前托作引，目光忽的就落到端木翠的身上。 这姑娘仪态不俗，眸光灵秀，不像是个普通的丫头啊。 端木翠不说话，反冲着公孙策挑衅似的瞥了一眼。公孙策知道他的意思，临行前他让端木翠换上普通庄稼户人家的衣服，蓝布撒白花的褂裙，发饰简简单单，背后的长发编成两根油亮辫子拖在胸前。端木翠很是不情愿，虽然是换上了，还是一叠声的跟他抱怨。 公孙先生，你是想让我装作随行的丫头吗？可我这通身的气派也不像啊。 果然一下子就让姚之正给叫破了。 这姑娘是练家子，这一趟过来恐路上不太平，特意邀了她同行，又怕招摇，这才作此打扮。 姚之正哦了一声，也就不再追问。姚家算是清白为官人家，想不到竟有地牢的。拾级而下的时候，公孙策的脸色有点难看，姚之正多少猜到，解释道： 此地靠近北方，不比京城，本朝未立之时颇有匪寇之扰，大户人家起宅子，多设了水牢地牢，后来日趋平定，也就废了不用了。 他说的倒是实情，越往里走，地牢里常年累月积着的霉味儿就越重，里间过冬的柴火堆得高高的，这里的确不是专门用来关押人的。当真细细揪起来，姚之正也没那么大的胆子羁押朝廷四品官员呢，只是一来事出突然，展昭的确百口莫辩，二来展昭当面拒婚越发叫他怒不可遏，索性不管不顾先关了再说。方走到阶下，姚之正止了步，将手中提着的马灯递给公孙策： 那公孙先生跟展大人好好聊聊，在下就不奉陪了。 马灯的光晃晃悠悠，边缘所及处是个牢房，里间的人听到声响略略向这边转过脸来，看身形轮廓应是展昭无疑。公孙策大怒，姚之正送到此地即止，摆明了没把牢房的门打开的意思，那他们此趟前来岂非成了探监？你姓姚的有什么资格先定了展昭的罪呢？费了好大气力才将这股子火气压下去，伸手接过马灯。 多谢了。 雨碧提着马灯快步向牢房走过去，端木翠正要跟上，姚之正伸出手臂拦住。 这位姑娘 干什么？ 端木翠口气凌厉得很，姚之正心头机灵灵打了个突，强笑道： 没什么，公孙先生跟展大人有事要聊， 姑娘不妨上去饮杯清茶。 不用了，我是开封府请来保护公孙先生的，理当寸步不离。 说话间伸手一挡，将姚志正的手臂拨开了去。姚志正只觉得半边手臂发麻，心下骇然。 这练家子的姑娘可真要不得，这么不懂规矩。 那一头，展昭起身走到牢栏边。公孙策见他身上无伤，面色虽然苍白，精气神倒还不差，心里头先自松了口气。展昭隔着栏柱向公孙策微微点了点头，目光旋即转到正往这边过来的端木翠身上，忽的就淡淡一笑，声音压得很低，不知是自言自语还是向公孙策说话。 端木瘦了许多。 公孙策正不知该如何开口，听他这么一说，呵呵一笑，顺势接了下去。 能不瘦吗？展护卫不跟这丫头同行，不知道她有多挑食，荤菜不吃，素菜做得不可腥了也不吃，豆芽菜粘那么一两根，瓜丝儿加那么一两根，我说他比皇帝还挑，现在还长得好好的，也真是上苍庇佑了。 端木翠走到跟前，正听到公孙策向展昭编排他的不是，立刻就不干了。 哎呀，我哪里挑食了？ 展昭是素知端木翠脾气的，连一贯老成持重的公孙策都能小孩一般跟他顶上，足见这路上是受了他不少气的，当下含笑摇头。 端木，不可对先生无礼。 端木翠闻言抬头，一眼见到展昭长身而立，还是行前那熟悉的一身蓝衫，眸间带着淡淡的笑意，面上却难掩憔悴，顿时就把公孙策及挑食问题忘到爪哇国去了，几步赶过去，两手抓住牢房的栏柱，急急道： 展昭，你好不好？ 展昭低头看他，正对上他黑玉般明亮的眸子，心头只觉平安喜乐，笑道： 好。 说话间伸手出去，似是要抚端木翠的面颊，忽的念及公孙策就在一旁，不觉顿住，缓缓收回。公孙策看在眼里，只做不知，蓦地咦了一声，背过身去东张西望，大声道： 咦，这陇县的地窖修得甚是精巧，也不知立柱怎生承重。 说着说着竟行到另一边，对着立柱煞有介事。端木翠知他用意，倒有些羞难起来。展昭伸手将他拉至身前，扶手以额相抵，轻轻吻了吻他的面颊，低声道： 你怎么来了？ 我自然看你来的。 说话间自然而然便扶向展昭怀中。嗯，容我打断，此扶未能成功。端木翠这才发觉拦住即是碍事，眉头皱了皱，向展昭道： 哎，你让一让，我要进去。 展昭知他法力虽失，尚有法术符咒可施，兴许是要捏个口诀让拦住退让，果然往边上让了让，就见端木翠口中念念有词，额顷面有得色，向着拦住空档就钻。在展昭先是期待后是惊愕的目光之中，这位姑娘的脑袋便卡在了拦柱之间，一时间分外安静。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